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子曰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 刚刚是著名朗诵艺术家方明老师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《论语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，来自于台湾大学的教授傅佩荣老师，为我们详细讲解《论语》第一讲，从《论语》看孔子。 傅佩荣，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，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，专攻儒家哲学、宗教哲学，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。中华经典资源库邀请傅佩荣先生精彩讲述。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《论语》。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学习是出发点。说到学习啊，孔子本人呢、特别有经验。我们根据史书上一些资料记载，孔子曾经向师乡学习乐。古代的音乐啊，除了理论之外还有操作的部分，所以孔子跟老师学音乐的时候呢，学一首曲子，学着学着老师说弹得很好了，可以换一首曲子。孔子说不行，我只懂得这个曲的基本的旋律，但他的技巧还不太熟悉，老师只好让他继续练。练到后来老师说技巧非常好了，可以换一首曲子了。孔子说，我只懂得他的技巧，但还不了解做这个曲子的用意是什么。老师一听，哎，这个学生很特别，让他继续练。练到最后老师觉得实在弹得太完美了，跟他说换一首曲子吧。孔子说，我懂得他的用意了，但还不知道做这个曲子所描写的人长什么样子。再隔了几天，孔子说，我领悟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。这个曲子所描写的人啊，瘦瘦的，黑黑的，高高的，如果不是周文王，这是谁呢？老师听了吓一跳，因为这个曲子叫做文王抄，就是描写周文王的。老师就离开老师的位置啊，向孔子鞠躬。为什么？这样的学生啊，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学生只是闻道比较晚一点，不见得说一定要永远在老师后面。孔子就是这样的学生。另外一段资料，他向老子学习礼仪。根据司马迁的记载，老子是周朝的文化官员，负责国家档案的，很有学问，深通礼仪。那么孔子向他学习，正好遇到老子有负责送葬的机会，孔子担任他助手。结果在送葬途中呢，发生日食，太阳不见了，大地一片漆黑。根据古代的规定，晚上不能送葬，所以他们就停下来说怎么办呢？现在晚上了，他们就等，在讨论说晚上能不能送葬啊。讨论半天，太阳又出来了，就继续进行。像这个就是一些细节，说明什么？孔子学任何东西，要么不学，要学就彻底学会。人类的知识啊，人类的技术经验，就靠这样的学习的态度可以不断的传下去，并且一代胜过一代。所以孔子自己是这样的老师啊，他教学生的时候呢就很有经验了。我们翻开《论语》，学而编第一，首先念到的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这里面有些第一句啊，特别让人注意。我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，老师教我们说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孔子说，学了以后时常复习，不也觉得高兴吗？我们学生听了都觉得孔子太不了解我们了。学了以后时常复习，后面就要考试， 那谁高兴呢？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听到这句话，就跟孔子保持距离，觉得这个老人家不了解我们。我后来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思考，才发现孔子被误会了。这句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以他这么有经验的以前的学生，现在的老师，他说这个话到底在表达什么？这就要讲三个字：学、识跟习三个字。第一个，学，古代的学啊，他学什么？五经六艺。五经是我们很熟悉的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易经》《礼经》跟《乐经》，里面包括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社会生活的规范，以及音乐跟艺术，这些通通在内。你把这些学会，才能担任国家的领导阶层，才能带领整个社会呢往正确的方向走。六艺呢是六种基本的技能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礼跟乐前面有过，那是理论，这边是操作实践，怎么样让它落实。射是射箭，御是驾马车，书是书写，数是计算。你懂得这个六艺的话呢，你才有办法担任官员呢，领导百姓啊，从事重大的计划，各种建设。所以孔子的学有具体的内容，五经六艺，加上什么，他个人对于当时许多事情的评论观察，他的心得，所以这是他希望教给学生的。我们接着看第二个字，识这个字该怎么理解。我仔细研究，在《论语》这本书里面，识这个字出现11次，他用的最多的是适当的时候。比如说你说话要找适当的时候，别人才不讨厌你说话。识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你要让老百姓服劳役，使民以时，在适当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劳役，百姓就不会责怪。所以这时太重要了。这是孔子吃东西，他还有一句，不食不食，不是这个时候的蔬菜他不吃，因为他 不一定健康啊。所以食这个字在《论语》里面最主要是当作适当的时候。那么第二个是当作什么？季节，春夏秋冬四季，或者人的一生少之时，年轻的这个阶段，没有当作时常讲的。我们再进一步看看，习这个字呢，你可以把它当练习来说，你也可以把它当实践来说，但是实践包含练习在内，练习不见得包含实践。比如练习背书，这跟实践无关啊，但是我实践的话呢，一定要懂得书的道理我才能实践。所以我们把这句话重新再用今天的话说一遍。孔子说，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实践，不也觉得高兴吗？你这一来的话呢，就可以发现你这个学习效果何在。效果在于人的德行、能力跟智慧，这三个是我们人都需要去追求的更高的目标。你如果不断的实践，德行就会增加。比如我现在学会孝顺，我如果光是学会没用啊，我没有实践不行啊。实践的时候呢，德行慢慢的提升，能力也一样啊。我今天学做木匠也好，学开车，学任何事情，我去实践的话，这里面当然包含练习在内，能力提升呢，还有智慧啊，我从书本上的这个知识转成我的智慧，也需要实践。是整个儒家的思想是偏重在身体力行方面的，所以你学的做人处事的道理，在适当的时候去加以实践，不是会觉得很高兴吗？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研究，在一本《论语》里面大家经常用的一些字词互相对照的话，就发现孔子说的是什么。你学的这种经典或是六艺，学的做人处事的道理，都要在适当的时候去什么实践。好，这句话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光学习而不思考，就毫无领悟，枉就是枉然，根本浪费力气，没有任何心得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思考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变成你的心得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第二句，思而不学则殆，你光思考你不去学习，结果怎么样呢？ 就陷入困惑，弄不清楚，因为你思考可能变成胡思乱想，你没有系统。而这边所谓的学呢，在《论语》这本书里面特别指念书，翻开书本的学习。因为孔子自己也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，整夜不睡觉，用来思考没有用，不如翻开书本呢、去学习。翻开书本，书本是别人的心得，书本是上面有文字，文字是载体，你把这个拿过来之后呢，再可以透过什么自己的思考，把书本变成你的想法。启发两个字就来自于《论语》，但他这个启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种神奇的能力啊，不是的，它是相对的，要学生能够努力，老师才能启发。《论语》里面原文怎么说呢？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他说要学生想懂而懂不了，想说而说不出，老师在这个时候才来启发。如果你学生坐在那边发呆，谁能启发你？再好的老师也没办法。孔子还接着说，我告诉你，一个房间有四个角落，一个角落长什么样子，另外三个角落啊，你自己就应该联想出来了。联想，你如果不能够反思，不能接受，不能够自己主动想懂想说，也不能联想，孔子也没办法。所以孔子的教学呢，方法这些地方都有，不断地提出各种方法，并且按照不同的学生，他是有教无类哦，任何学生他都可以来跟他学习。他也说过学生不对的地方，比如有个学生叫做冉有，是很有能力的学生，孔子说他多才多艺，做官没问题，但是个性比较懦弱，比较退缩。他有一次跟老师直接说，老师你的理想太高了，我力量不够。孔子跟他说，力量不够的人走到一半会停下来，你现在是画地自限啊，画个圈圈啊，跟孙悟空一样，我可不能跳出去，跳出去就不行了，那就错了。那么有的时候学生呢、这个有不同的观念，恐怕是偏差的。像有一次子路在鲁国做官了，做官之后他有机会啊，派一名学弟也去做个官。孔子跟他说啊，你这样子害了这个年轻人呢、为什么？他的学业还没有成就啊。孔子认为他还准备的不够。子路说什么？他说叫他管理一个县，有官员，有百姓，也有各种规矩，反正做官没什么难嘛。孔子说，你这个虽然讲的有道理，但是不对的，你这样子等于给自己找借口，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官的，他本身的修养在学问上德行上不需要太高，这是不对的。孔子在魏国的时候呢，子路就请教他，如果魏国国君请您负责提供政治上的建议，或者担任重要的官员的时候，你要先做什么事？孔子说，必也正名乎。子路说，老师太迂腐了，太迂腐。孔子说啊，你实在是太粗野了，你不懂道理，你就应该收敛，就应该学习，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因为孔子本身呢、他是完整的系统，所以学生提问题的时候呢，你不管从任何地方任何角度切入，他都可以按照你的情况给你适当的回答。你说学习的方法显然是要学生本身的努力加上老师的开导。《论语》这本书里面孔子至少提过三个人好学，我们既然讲学习嘛，就要看谁好学，他凭什么被称作好学。第一个好学的就孔子说他自己，他说一个小地方有十家人住的地方，一定有人像我一样忠信，忠就是尽心尽力把事做好叫忠，信就是说话算话。很多地方很多人是文盲，没受过教育，照样忠信。但是呢，跟孔子不一样的是什么？孔子说没有人像我那么好学。所以孔子只有这一次说自己好学，听起来有点像他有点自负自夸，但你不要忘记，一个人说自己好学，说他自夸吗？正好是谦虚的表示。 为什么？你们没有好学，因为你们很好的嘛，学问不错的。我好学，我学问不够啊，才好学。所以一个人说自己好学，这不是什么骄傲的话，而代表自己要不断的上进，永远学不够啊。孔子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说我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他后来以老师为他的主要工作，他学习而不厌烦，教人而不倦怠。说实在，我教书啊，已将近40年，非常惭愧，一学习就厌烦，一教书就觉得倦怠，一开学就希望放假啊，有时候比学生还要更希望放假，这是老师心里面的想法。但是这是工作啊，还是努力在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孔子？因为他简单说了几句话是他的心得，我们要做起来都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这说明他的学习跟德行的修炼是有关系的。第二个人呢，叫做孔文子。这个人过世之后呢，别人给他一个谥号，这在古代是一个谥号，就是说一个人过世以后用一个字来描写这个人一生的特色，就称他做文。那别人就问呢，这个人为什么称作文呢？孔子就说，因为他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这可以称作文。那么不耻下问四个字很好，就是不以向身份比较低、年龄比较轻的人请教为可耻。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的东西啊，都不好意思问别人，总觉得问别人显得自己知道有限，有时候上网就 Google 乱查，查了半天也不见得对。像这个就是他被称作好学啊，是因为他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第三个人就是颜渊。有一次鲁国的国君鲁哀公，我们听到鲁哀公就要知道啊，他是在孔子有生之年啊，最后遇到了一位鲁国国君。孔子过世就在鲁哀公16年，那这个鲁国国君就问孔子，你这么多学生谁好学啊？孔子的回答就是，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不贰过。所以这6个字呢，是对颜渊的描写。不迁怒不贰过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比如我今天来这儿坐计程车，跟司机吵架了，心里很生气。我上课的时候呢，绝不怪罪学生。这个修养我总算做到了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当老师，真的碰到这种事啊，跟司机吵了架，心情不好，一上课就先把学生骂一顿，学生觉得莫名其妙，这老师吃错药了啊！你这个心情不好关我们什么事呢？所以不迁怒啊是需要修炼的。但不贰过更难，就是不再重犯同样的过失。为什么困难呢？因为人的过失啊，往往来自于他的性格，这也是孔子说的，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党代表性格类别。我们现在常开玩笑，你什么星座的，什么血型的，那你容易犯什么过错，你有什么优点，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些了。孔子以前就说过，一个人的过失跟他的性格类别有关，所以观过失之人矣，看到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这个人应该往哪儿修炼。所以孔子这个透过自己本身的经验也教学生，让他们好好的学习，从这里面不亦乐乎，你不觉得高兴吗？然后在这里面就建立一个儒家的学习的传统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像《论语》这本书，要设法把后代的学者们的贡献记下来，但他们的缺点也要了解，不能够完全接受，而要以什么为标准呢？理性，要合理，讲的道理必须讲得圆满，讲得完整。所以我们在今天谈到学习是出发点呢，也就是这样的心态，要好好的向孔子学习。 共读中华经典，聆听诗词书韵。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左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青叶会四方。